秀，我的声好美丽。 看见姓何的变颜变色，咱们的事情要是让他知道了，那可就糟了。 那可怎么办呢？ 石阳桥非君子，无毒不丈夫。你们看， 火 先烧了仓库，再烧了账目，咱们给他来个死无对证，这叫借刀杀人。 好，不好了，胡素芳来了，快走，快走。不能中了他们的圈套。大婶儿，大婶儿，啊！莫非他们要烧仓库？啊！仓库里烟雾腾腾，仓库冒火气。 Oh.

两年冬了，倘若是他把实话说了，这千年大树连根刨，小陈庄太上皇若非看到，他只怕小诸葛要入龙袍，夜间雨滚，把油菜胸中暗藏两把刀，有才有才有才，

宽宽桥一段，我参当官啊， 海枯石烂不变心，何英、毛维涛演唱。 去幸福在满金山 是何英、毛维涛演唱的《断桥》，接下来请您欣赏董珂娣演唱的《二堂放子》。 去扫神机寥寥，心中事谁谁

我兄长下云霓，云溪他团起早成王，委屈他人能伸冤，夜雨逃城我下云崖，路遇贼兵我跳长江，我是且此风声几楼家，谁有许多一年真被牛陪，可见我却是弟弟娘在心，泪呀上下，重量早害谁不痛，前尘很多十苦杀，娘子啊这小孩大人定要保，你为何三月来不图真啊金王，见者到底是哪个，你离开对我说明白，我爹爹当朝为丞相，好替你做主演讲那见者战前家。 听众朋友，浙江小百花乐剧团演唱的节目今天就欣赏到这儿，听众朋友再见。Thank you. Thank you.